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22:00。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啊。礼拜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把我们不常上节目的圆圆也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不吃巧克力的圆圆。 嗯，现在还不吃呢。 嗯， 依然不吃呢。 可能吃一两块。 嘿嘿，前一段时间出差了是吧，圆圆？ 是的。 啊，干嘛去了？ 嗯，去参加了一汽大众的天地同行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关爱留守儿童。 哦、嗯。怎么个关爱法？ 首先呢，我们先去了贵阳，然后接上留守儿童，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媒体老师呢，要负责一个小朋友，然后呢，当一天他的临时家长，就相当于整天需要陪伴着他，然后给他关爱。然后第二天，我们在那个坐飞机去深圳，然后亲手把他们交到他们的父母身边。 嗯。那圆圆这个担负起做家长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心里边是什么状态呢？ 嗯，一个是特别的新奇，因为那个孩子是12岁吧， 哦、 也算是大孩子了， 12岁， 但是从来没有跟 96 这个年纪的孩子吧，然后深度的交流过。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人家也就算你的小妹妹， 对， 你要是说当人家妈妈的话， 这都没隔辈儿吧，对吧？ 对 对，但是 他怎么叫你？他叫你阿姨，他叫你小姐姐， 管我叫阿姨。 这个孩子 那没毛病，没毛病啊、 嗯！这个孩子还果然， 这孩子不懂事而已。 嗯， 但是其实吧，这么想想，其实可能也真得管我叫阿姨。 怎么说？ 因为他的妈妈是20岁生的他。 哦，跟你年纪也相仿。 也就是说，他没大我多少，他的妈。 哦，嗯、所以说叫您阿姨。叫圆圆阿姨 不算特过分 啊，也不算特过分、嗯、 这个多说两句啊，其实圆圆应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天地同行到底是什么一个项目。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跟咱们的贺 啊 在上海 啊， 就是做了一次天地同行的那个启动仪式的直播。 哦， 当时呢，天地同行是分为了几个大的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叫关爱留守儿童， 关爱留守儿童计划、 哦、是一汽大众跟中国南方航空在一起联合去针对，比如说贵州， 嗯、 或者说是什么样一些地区的一些留守儿童，让他们暑假和自己的这个父母去 团 聚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此外呢，还有这个一些儿童安全的一些出行的项目。你比如说， 嗯、 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啊， 然后让小朋友如何认清道路的安全的标线标识。 嗯， 我觉得也就是整个的几个这个环节下来呢，让一汽大众对于儿童出行安全和儿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本安全，是在这个企业社会层面上做了一个比较好的表率。 其实我觉得这样做是很好的一件事啊。首先就是咱不说地方偏远与否，也不说留守儿童与否。 嗯， 现在咱们很多的小孩子啊，在很小的时候受到的交通教育都是不太正确的。比如说前两天朋友，我就是汽车媒体老师叫谁我就不提了，发了一篇微博， 嗯， 说这家长啊，要是再放在怎么着就得被人怎么着。因为是什么呢，在高速路段上就类似于城市的环路，骑辆电动自行车后边拉着自己孩子，这事儿行吗？ 嗯， 当然不行了。 对啊，很危险。 多危险啊， 很危险。 第一，它不是你上的道，第二， 不是你走的地儿， 你还带个孩子，这本身就是危险，人还加危险，确实让人值得唾弃。还有一些那家长就拽着自己小宝宝，应该不大，应该也是3-4岁吧，刚刚会走，还盘是步履蹒跚呢，然后我就看着就闯红灯。 哦， 就无数这样的视频。然后那车你说让让也没问题，但是一个大的交叉路口全是车，就带着小孩在车流里边走。 嗯， 这就是无形当中的不正确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像大众这样的大企业和南方航空他们这样的企业来做一些这些儿童出行的 帮助和教育，对于未来的整个的交通安全是有帮助的。 对，其实对于孩子们，尤其是对于这个出行方面孩子们的一些这个安全意识的培养，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 对， 除了刚才洪城说的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消极比较负面的这个新闻之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比较正能量的，就是我看过很多小朋友过马路，然后如果有车主动停在斑马线前让他们过的时候，然后 90度鞠躬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我相信是老师们教的 啊， 然后也有可能是家长们说那个你看那个车给咱们停下了，咱们应该要跟叔叔阿姨说 声 谢 谢。 哎，我觉得这个礼貌就是相互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光小孩应该有这样的礼貌，就咱们大人见到车的话，人家让一下，咱们也点个头，你不用90度鞠躬那么夸张，但你点个头，人家让你一下，心里边人家也开心啊。 对， 这是个快乐的传递的过程。那这一次在这个活动当中，小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受到这种安全的培训或者是好玩的这种讲解呢？ 有的，因为他这次活动是和南方航空公司然后合作的，所以呢他没有说交通方面的安全措施，但是呢他有巩固一下他们的航空方面的这种安全理念， 就乘机的安全礼仪是吗？行，那这一段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也听听圆圆这些小朋友是怎么受到这种航空的安全教育的。 你哭着回到门外，眼神像重来，我原谅你的伤害，激动醒来，只有月光在窗台。原来你的离开像暗流，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很想念却可以掩埋。人的复杂搞不明白，明明释怀又伤怀。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信了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港口好吗？哪怕爱没有解答，漫长狂热变疲乏，有个人能讲讲话，听得懂你的苦啊，好过自己心乱如麻。要回来，只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也习惯在夜半醒来，泪水无声，往事徘徊，才想忘怀又关怀。你过得还好吗？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哪怕被浪漫惩罚，无尽的虚假情话，情海中再多浪花，还是有港口好吗？ 还留不留长发，偶尔不想长大，有人理解你吗？哪怕被浪漫惩罚，不信了虚假情话，情海中。 子曰：传道授业解惑也，欲知车事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事评车事。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不吃巧克力的圆圆。 啊，嗓子又哑了是吧？嗯， 是的， 身体不好啊，圆圆，这回来就生病啊。 没好全， 没好全啊，你赶紧抓紧时间养病。然后咱们继续接着说，刚才呢，你说小孩们接受到这种航空的教育，你看平常我们在飞机上还每一次都还得看一遍片子呢，什么不许带、 哎、片子你看吗？ 国航那挺好看的，小熊猫在那儿，然后还有，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国航有个片子，有一个那个男士在抽烟，动画片的，然后就是小熊猫过来一指他，然后他把那烟品灭了，揣自己兜里，我说这也够疼的。那片子吧，每回都是带看不看的看，就每一次就是觉得有趣的镜头会吸引到我，但就跟走马灯一样这么过，因为每次坐飞机都停。规矩我们都懂了，但小朋友们的话，他们的受到的这种航空的安全教育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那些小朋友们以前都没有坐过飞机，所以呢他对于这种飞机很陌生，然后很多人都连飞机都没见过，所以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就是我负责的那个小朋友，他看见飞机以后，哇塞，不停地拿他手机在那拍照啊， 就是非常兴奋， 对，特别的兴奋。 我要坐飞机了， 对， 看到大飞机了、 他就说他要录下视频，然后给他妈妈看，因为他妈妈也没有坐过飞机。 孝顺。 对，然后所以呢，我们第一天晚上呢，我们要去的南航的总部，然后他们就先去带我们去参观了。南航总部的模拟舱其实也不是给我们参观，是给小朋友们参观的。 模拟舱是个什么东西？ 模拟舱就相当于一个模拟式的飞行的舱。 飞行驾驶室。 飞行驾驶室。也就是说就相当于飞 机对，机舱是一样的。 你刚才那解释特别到位，模拟的飞机的舱。 其实也没毛病，也没毛病。 特别精准，而且特别 朴实无华的解释。 继续。然后小朋友们呢？ 小朋友就哇塞，那简直了，就非常的兴奋的跑进去。然后我负责的那小朋友已经不管我了，把我扔在后面，他就自己跑进去了。 在里边会有什么？就是基本上都是那些按钮，大家可以去操作。 对，是可以随意去看的。然后呢，有几个空姐就在前面演示我们，就是比如说。救生衣怎么穿呀？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那面罩掉下来以后怎么戴呀？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看了无数遍了，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是比较新奇的，他都没有见过。 原来我问你个问题，一般救生衣都在哪个位置？ 在座椅下面。 座椅下面右方的口袋里，然后氧气面罩从哪掉下来？ 从那个脑袋顶上。 旁边有个小孩，先给小孩系还是先给自己系？ 当然是先给自己系。 没错， 没错 。 哎，原来记得挺熟。 对， 但是我跟你讲，小朋友有的时候看这个片子吧，你要让他上飞机上看，他可能注意力不会那么集中。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南航这一次等于说提前把这个过程和流程安排专人，就是以讲解性质更详细化的教给小朋友。我觉得这样印象更深刻。我这一辈子都没听过真人给我讲那么详细啊。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要去这个比如说国航啊南航这样的这个公司的总部，这样机会其实挺少的。而且像一般的这个， 对，你们去的是总部。 是的。 这一般的，比如咱别说媒体了，就是一般的人如果说想体验这个飞机的这个模拟舱的话，也是少之甚少。一般的模拟舱用于什么呀？就跟赛车的模拟的这个模拟器一样，是训练用的， 或者是拍摄宣传片，或者是空姐他们的那个实际在里边做演习或演练。 不会那么大，你说的是应该是飞机的等比例模型 啊。 飞机模拟舱主要是训练正副驾驶员的 啊， 尤其在起降跟降落的那两段的这个时间当中。 圆圆那个应该是客户体验舱。 已经是高端版本了。 高端、嗯、 所以他这个、 啊、 这次小朋友在南航总部里边去接受的，甭管是教育也好，还是这样的这个新奇的这个奇遇也好，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般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有一次的机会。 对，圆圆也没进去是吗？就大人不让进，进去就只能小孩， 不是 他进去就卡住了。 我是要进去的但是呢他们就是说最好就是小朋友自己进去，因为他的座位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所以而且他的高度、啊、而 且我估计他可能时间也不会留的那么充裕。大概有多少个孩子？ 一共有13个。 你看13个孩子，然后再配上13个同行的媒体， 那就20多个，一趟就进不去。 对， 这样就耽误行程了。 嗯，主要是那模拟舱也没有那么大，然后装不了我这么多的人。 所以你就高风亮节了。 是的。 还是被远远的抛在后边了。 嗯，就是就不理我了嘛我那负责的小朋友就直接自己跑进去了。 嗯，这是一部分在南航的体验。 是的。 你们的行程，你们是到南航的总部，是先到总部然后再飞的深圳是吗？ 是的，因为是头一天晚上我们要住在总部里面、嗯、然后第二天从南航就直接飞走了、 哦、 飞去深圳了。 哦、 嗯、深圳就是父母们在的打工的城市。 是的。 嗯，然后小朋友们是等于说最后一天是什么行程？ 嗯，最后一天就是参观大众的佛山的工厂。 哦， 对， 到了深圳之后还要去参观佛山工厂。 对，然后去参观就是酒店旁边的那个 深圳华美术馆是吧？ 对，然后还有 OCAT 的艺术中心。 OCAT 的艺术中心 就是在这个华侨城，就是深南大道的那个华侨城的那一圈的里边，有三个艺术馆，华美术馆，然后何香凝艺术馆和 OCAT 的这个 OTC 还是 OCAT 的这个艺术馆，而旁边就是什么锦绣中华呀，然后那个世界之窗啊。 你们说的这么好听，我都没去过。嗯。 我要抓紧时间去一下， 尤其这深圳华美术馆好像是挺出名的是吗？ 对，因为它原先也是一个旧厂房改造的、 哦、 然后它改造完之后，它是外立面，等于是在外立面包了一层新的这个建筑结构和这个所谓的艺术的设计的这么一个建筑风格。 嗯， 但是原先可能还是一个老旧的厂房，但是你外立面一看的话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时候把它叫蜂巢，也有觉得好像有点像水立方那样的感觉。 好嘞，抽空我跟一水老师我们两个去一趟啊。 为什么不是跟我去呢？ 我为 你都去过一次你都去过一次，没有为什么， 还真就没去过深圳的啊。好啊，今天咱们汽车评书馆跟大家聊聊圆圆的一次慈善之旅。那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听一听圆圆整个这次活动的感受，然后和他对小朋友们要讲的一些话。 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节目继续播出啊。最后就是圆圆的发挥时间了，这次感慨吗？ 特别的感慨。 感触呢有吗？ 有感触， 请讲。 因为我们这次了解到啊，好多家长就是跟孩子分离的时间特别特别久。 嗯， 我这好多家长啊，就是好几年有可能都见不到这个孩子，他一直都在外面打工。然后因为路程比较遥远，在深圳嘛，然后他们也是考虑到这个 成本 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没有回去。可能孩子好多都跟他们不亲了，然后他们就非常的伤心。 其实提到这事儿啊，我有一部分发言权。我小的时候是我姥姥带大的、姥姥和我姥爷带大的。 嗯，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工作忙，就是我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吃完饭了之后，我爸爸妈妈才到家，我跟他们还话没说上两句我就睡着了。因为我小时候那时候晚上7、8点钟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基本小朋友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6、7点钟就能起来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导致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爸爸的妈妈们的关系就是不亲。 哎，这个 因为就是陪伴太少了， 见不到，我跟你也没有共同话题，然后偶尔聊两句天之后，我再惹我妈妈生个气，我妈妈再不高兴什么的，所以我特别害怕他们当时。 哎，那没准是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没准是我也相当于一个留守儿童了，我觉得。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教育方面大家应该注重到对于孩子的陪伴，就你说的那些边远山区他们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去陪孩子， 嗯， 但其实现在科技发达真就没有办法吗？手机现在小孩都有了吧， 对， 卡都有了对吗？ 是的， 视个频嘛，连上 WiFi 了之后每天晚上给自己宝宝讲一个故事，就算哪怕百忙之中一天工作累了之后你看到自己的儿子啊，看到自己的大宝贝闺女啊，你讲个故事之后其实对你也是个心理的慰藉。 但是说实话这个，这些东西道理都懂，我相信每一个人道理都懂， 一旦忙起来就 一旦你在实施的时候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咱们可能在北上广或者说在北上广深打拼的这些人们，不管是外地的朋友还是本地的朋友，可能都没有说太多的那种所谓就是亲情的那种追溯感，而这种追溯感是在哪儿，往往是你回到家的时候， 嗯， 你在外你可能你只有一两个念想，就是我第一，我别生病， 嗯， 我要健康的工作， 对， 然后尤其是圆圆带的这个小朋友他家在应该是贵州的这个什么县吧，应该 水城县， 对吧？水 城县， 那个那相对来讲的一个比较偏远，或者说一个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城市。 嗯， 从那里出来的人，那你想，那我每年回家的时候，那我可能都要带很多东西回去，所以我这一年的打拼都是为了我回家能够更好的为我的家人怎么样。所以，就是你平常的时候，其实大道理大家都懂，就像。一开始咱们在节目一开始说那个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 嗯， 一定要看交通信号灯， 嗯， 但是你说这个习惯性的或者说是真正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嗯， 人事实就肯定不太一样。 那我就咱就在节目里边多跟人唠叨两句，跟大家伙说吧，好习惯如果你知道的话尽可能想办法去做一次。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老觉得我不做也就那样了，但不是，其实你做了之后你发现还是会有改变的。 对，但是他其实这个地区吧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他们生孩子太早了。 哦， 对，然后因为有的我看爸妈啊也就25、26岁，但是孩子都7、8岁了。 你那个说的我理解，就是当爸爸妈妈还没有做好孩子准备的时候，生孩子准备的时候，但已经有了宝宝。 是的， 有了宝宝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孩子已经长大了。 是的， 然后突然间意识到我要对家里有个担当的时候，然后就出去打工了。 对， 然后孩子就留在家里了。 但是他们就我在现场就看到一个小女孩8岁，然后她就不喜欢她的爸爸，然后每一次拍照的时候一直在哭。然后呢我后来发现她爹啊就是那个爸爸，一到是跟女儿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自己躲了，然后躲到后面玩手机去了。 就本身 他 家长可能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那么多情感的这种寄托， 对， 是吧？ 对，而且这种现象是在那种地方是很普遍的。 唉，是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意思吗？ 有重男轻女，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他自己就没长大。 哦， 嗯， 所以说这是需要长足时间去改善。和自己反思的一个过程。 他其实不是反思，而是他那个地理位置他就决定了，因为很多那个环境吧，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结婚生子，早早的结婚生子，所以呢他把孩子生出来以后他就相当于完成任务了。 是，但我说的意思为什么要反思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和点传播出去，像种子一样告诉他们你们需要想这个事儿，而不是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的，总得有人要质疑他们，告诉他们一些事儿，然后有一些人会先反思起来，有一些人可能还不觉得，但一旦有人这样做之后呢，慢慢的东西这个种子就会慢慢的发芽，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去想这件事情。你现在如果说你不去出去带这样一个活动告诉给他们，他们可能觉得哎，我们过得挺好，我们孩子就这样也没问题，但其实是这样的吗？ 不是， 对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活动希望能够燃起一个小小的火种吧，也呼吁一下大家伙对于孩子和自身的这个关系的事情多想一想，我们今天说的不一定都对，或者说我们说的都是错的，那都不重要，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你们要大家要思考，就是自己跟孩子的关系要去怎么去相处，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件事你们要去想，我觉得一定想了那么就终究会有一天得到答案，这就够了啊。